第七十集，口误。两人要了个双人标间，在前台登记了身份证。前台小姐狐疑地看了一眼他俩彼此对称的破嘴，把钥匙递给他们。对，是钥匙。许少卿看着手里的钥匙，对这里的住宿条件有了预感。打开了轻薄的木门，俩人走进了有点潮气的狭小房间里。关上门，还能听见楼道里的走路声，甚至还能听见隔壁开心的笑声。 你确定？ 我先去洗下。 这里没什么淋浴格子，就是简陋开放的浴厕一体间。安里打开淋浴，水温热了，他就进去冲洗自己。不一会儿，淋浴室的门开了，只穿着内裤的许少卿走了进来。安里回头看见许少卿，脸有点绿。 出去，你继续，别管我。 许少卿走到他背后，用手指尖顺着水流，从他的后颈摸到尾椎。安里哆嗦了一下，撑住光滑的瓷砖墙壁。 你怎么那么厉害？你怎么会知道的这么清楚？难道所有男人的构造反应点都一样？你是熟能生巧吗？ 这话要是对正人君子问出来，绝对是十分冒犯的话，安里肯定不敢问。但想到许少卿上次在洗手间夸耀原来的小玲有多牛逼，大概是对这很引以为豪的，所以安里既然对这件事情确实好奇，也就直接问了。许少卿竟然认真沉默了一阵。 第一条守则，不要在相处的时候提别人。别人我都不记得了，我心里只有你的身体，我也只记得你的反应。 安里呆了，他意外地看着许少卿，他湿漉漉的眼睛蒙着雾，高挺漂亮的鼻尖上也悬着一颗颤动的水珠。心跳乱了，安里的血流跟着加快，胀热了脸和耳朵。 吊桥，吊桥效应，一定是生理反应影响的。还记得咱们第一次的时候，我让你说的那些话吗？那些？让你学别人说的那些，你就再给我说一次吧。我忘了。我提醒你。 我不要，我不想说。 那你今晚别想睡了。 你随便。 这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儿吧，就是让你说几句说过的话而已。我刚伺候你那么长时间，你就给我说两句话怎么了？ 行。 摸我。说。 摸我。操。 好舒服啊。 你妈的。 好好说。 好舒服。 我爱你。 那三个字的气流贴着耳朵，直接钻进安里的耳道里去。他头皮上泛起麻痒，像涟漪一样扩散到他的肩膀和后背，身体上所有与许少卿相贴的部分都灼烧起来，变得僵硬。水声哗啦啦的响，突然显得特别大声，都震耳朵。所以是误听吧？安里稍微侧了半个脸，看不见许少卿，但是是向他询问的意思。 说啊。 安里好像这才突然反应过来，许少卿是在跟自己做着一个回顾往事的复读游戏。 我说过这句吗？ 你忘了？你说过的，我没骗你。 安里倒不觉得是许少卿骗了自己。首先，那天他确实疼得要死，意识都不清不楚的。只要是为了快点结束那种折磨，他说了什么话都是有可能的。其次，周小云确实很喜欢在床上对他说我爱你，但他现在怎么说呀？等了一会儿他都没有动静，许少卿突然嘲弄似的笑了起来。 怎么了？别的都能说，这句怎么不行？第一次都能说的话，现在怎么就不能说了呢？难道现在和那个时候你觉得有什么区别吗？ 哼，当然有。 区别就是安里现在意识清晰，身体不疼，而且许少卿刚才已经先说了那三个字，把这个温热狭小空间的氛围弄得怪异了。还有安里的心脏刚刚被吊桥效应了，总之就是不是有区别，而是完全不一样。他说不出口， 说是让你跟我重复一次，那就是全部要重复，少一句一个词一个字一个标点都不行。 许少卿挑着眼尾垂目看着安里，安里看见许少卿被水浸染的好像用画笔重新勾勒了一遍的清晰的五官，连情绪都表达得强烈了很多，可他偏想要看上去冷静地浮在水面上。 说，从第一句开始说。 安里只是看着许少卿的嘴巴，下意识的伸舌舔了自己的嘴唇解渴。 快点，从第一句开始。 摸我。 嗯， 我好舒服。 嗯， 我 继续。 等了很久，安里都没有说下去。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这有什么难说的？你又不是说这句话的处有那么宝贵吗？ 我 爱你，我爱你，说啊，最后一句，说完就说完。 我 安里皱着眉头有点委屈，可是他还是说不出口。如果现在是去年秋天的时候，是两个人的第一次，他可以连着说十次一百次我爱你都没事，他肯定可以。许少卿盯着他看了一会儿，突然就放弃了，没再说什么。安里被怀抱着，感觉到一种奇怪的愧疚。很明显，如果不重复那句话，那他就是今晚气氛的破坏者。但是他其实没有那个意愿。今天这个狗东西心态崩了一晚上了，还说自己焦虑。安里并不想火上浇油。 少卿， 安里的头脑里已经开始星星点点地闪起快乐的小光斑了。当他们连成片的时候，就要到顶了。好吧。他叹了口气，两眼一闭就说了， 我也爱你。我说错了，我重说，我爱你。 许少卿在这诡异的气氛里停下了，安里好难受。他用不成器的眼神看了许少卿一眼，许少卿的表情变得窘迫又复杂。安里叹了口气也没说什么，主要是现在自己的状态也奇怪得很，那几个字一送出口，他的心情像皮筋一样松松紧紧，又好像悬崖边撞击山体的潮水一样大起大落。他说就说吧，还他妈给说错了。他很怕许少卿会立刻表现出什么贬低、讨厌或者夸张的讥讽之类的反应，好在还没有。在这种慌张的心情之下，安里也张不开嘴，说不出什么跳脱出这种尴尬气氛的话语来，他只是把紧挨着他的人推开了一点。 等我一会儿，我马上好，我马上就好，就好了，我很快，我很快的。 许少卿，你现在是你自己说的那种没法发泄的情况吗？要不要先停？ 并不是，我就是觉得进入状态了。 滚开，你去死吧。我绝逼活不到两三个月。 你就要睡了吗？我睡不着。 那你自尽吧。 许少卿独自在黑暗中瞪着眼睛。 我也爱你。说错了，他说错了，就三个字都能说错，真他妈蠢。这不是我重复的他重复的他老婆的话，多简单的三个字啊，击鼓传花回到他这里就能掉链子了。真蠢，真的，就三个字都能说错了，他是说错了吧？他爸妈是欠了老天爷多少钱，才能从遥远的新人上接回了这么个笨批啊？三个字都要说错，这怎么能说错呢？ 许少卿转到另一侧去，拿过桌上的手机输入密码，然后打开一条备忘录来看。守则括号共同遵守。一，不要在相处的时候提别人。许少卿在屏幕的一方亮光中双手快速地打字，在下面添加了反馈。 今天无意得到了第一条的实施机会，他的反响很不错，因此我也很舒服。 许少卿想了想，马上就再接再厉打上了第二条。 二，不说你这样的，不过有点问题啊，这一条好像跟床上的事儿没关系吧，也能算作守则。 你真睡不着啊？ 你怎么醒了？ 因为你太安静了，我睡不踏实。你要真失眠，我给你讲个睡前故事吧，独家的，听了保证困。小土豆在外面玩，遇见正在勤劳翻地的蚯蚓伯伯。蚯蚓伯伯对小土豆说，小土豆啊，快回家吧，你妈妈找你都急疯了。小土豆就滚回家了，土豆妈妈看见他就是一顿揍，说瞧你整这一身土，脏不脏？ 什么玩意儿？ 安里没说话，他很快就发出了进入睡眠的呼吸声。 多简单的三个字，这怎么都能说错了？靠！ 在下小神机原著，猫耳 FM 独播，南烟落秋制作，现代都市多人有声剧，交易沦陷，欢迎收听。